决定了，今天我已经再无法忍耐下去了，在学校跟家里每天都挨骂，我绝对不要啦！小铃铛，我要离家出走。哟、嗯，你说鹅，你可劝我？哼， 我不会劝你的。每一次都是一样的，你离家出走之后马上就会回来。 这一次我不再回来了，我已经认真做好的计划了。 计划？ 对，我不依靠任何人，我要过我自己的人生去了。 不可能不可能， 要自己一个人活下去那需要些什么东西呢？那是衣食住也。 对你来说讲得很有道理啊，可是 是吧，所以请拿出工具来好不好，小叮当？ 我就知道 我们是朋友啊，是最好的朋友嘛，对不对？对不对啊？那小叮当，现在呢，我要踏出自由跟独立的第一步啦！哇！ 第一步就踏错了，真是笨蛋！ 应该要到远点的地方比较好。可是需要花很多的钱，反正离开家就是离家出走，所以就在家的附近生活吧。嗯，哦，啊，还是只有这个地方而已。 完成过一件事情吗？ 究竟能维持多久，令人期待耶。 这次跟过去的不一样了，是绝对的离家出走。你们也不想尝尝自由的味道吗？哈，很棒的。 你马上就会回家的了。 小叮当，救救我！小叮当， 不要太勉强了。 你加油吧，哈。 再见。 拜拜。 哎，到里面来玩嘛。什么嘛，大家都瞧不起我，好吧，你们回去好了。哼，我绝不回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不要动坏我的家吧，干什么？ 哎，怎么可以在我的土地上面任意盖房子呢？啊， 这是叔叔的土地。这个空地原来有地主的吗？ 当然喽。 我不知道啊，一静，结果我决定在后山开始新的自由生活了。这里的景观很好，是很好的环境，请你一定要来玩哦。等待你来了，大熊上。好，写完了。 这里是私有地，没有得到许可不得盖房子，马上要拆除。 大熊啊，你走来走去干什么？新的住所决定了没有啊？ 还是要回家了呀。 你请把住址告诉我们一下，好吧？ 我们不会去玩了的。 讨厌！小叮当，小叮当啊！ 啊，大熊，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小叮当，请你把你的出入门借给我，拜托，好不好？ 你不是说过不受任何人的帮助的吗？为什么又…… 最后一次嘛，请你借给我最后一次。 真是的，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答应。 你有地方可去吗？ 有啊。安静下来以后就会通知你了。 你就好好的做吧，反正啊，我相信你马上就会回来的。 就是这里，因为不方便是大家都抛弃的一个村落，我就决定住在这里了。哇，可以一个人住，没有人管我。 开玩笑吗？孩子也有人权啊， 看店、送货、除草，我又不是妈妈的奴隶，为什么总要做这些事情吗？ 你的这些话应该在做了奴隶一样的工作之后才说的。 我要离家出走了啦。 随你的便了。 绝对不回家。一定不回家，我要去找大熊去了。 吉恩，吉恩， 阿福，你听我说，你知不知道大熊的？阿福，你这模样是？ 吉恩也是。妈妈说每一科目都要请一位家庭老师来教，从一大早就要开始读书。 原来你也离家出走。 我想请大熊让我住在他的住舱里面。 是吗？ 大熊太爷呢？ 莫非怡静也离家出走了吗？ 我不是离家出走，可是每天都要练钢琴，所以我受不了了。 小叮当，快点打开啊！ 怎么回事嘛？哎呦，到底怎么搞的嘛？ 因为我住的村落变成了水库，沉在水底了。在日本有没有地主的土地好让我住？ 哪里有这样的土地嘛？除了私人土地，其他的土地啊都是国家所有的。你放弃吧，你是没有办法离家出走的。 不要，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离家出走。 你真不讲道理耶！ 反正我就是不讲道理的。再见了，哈。 不讲理，不讲理！ 大熊，你去哪里啊？ 离家出走！ 小心车子！ 哎， 等一等啊，大熊！ 算了，不再依靠小叮当了，什么了不起的？我自己一个人要好好的活下去。什么了不起？ 大熊， 大熊，我们在找你。 雨欣欣要拜托你，你还要离家出走吗？ 除了入藏以外，其余许多工具也已经向小叮当借了吧？ 所以让我们也参加你的离家出走，好不好啊？ 可是这个， 干嘛嘛？你这么小气啊？ 我们不是亲密的朋友吗？ 哇！老鼠啊！ 不是老鼠，是天竺鼠了。 不可怕，你看很乖耶。 哎，把它拿到其他的地方去，拜托拜托。 不能这样子啊，因为部长一家人要出去旅行，要我替他照顾的，怎么可以这样？ 哎呦，爸爸，不要替人家做这种事情嘛。 只是一星期而已啦，忍耐点吧。 一个星期还有那么久？哎呦，哇！ 背叛亲密朋友的家伙不可原谅啊！ 不可原谅。 小叮当， 没想到连小叮当也离家出走了。这样子的话，住的问题就更大了呀。 日本全国每个地方都有主人呢。 连想都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因为土地这个东西，在几亿年以前有地球就存在了，不是吗？以后才出现的人类，把这土地自己分配住下来的。 以后出现的人类，对呀，哎，我们到还没有人类的地方去住，那不就行了吗？ 不愧是你，以前应该有没有人的时代，对不对啊？ 到那个时代的话呢，就可以把整个日本 属于我们的。 大熊，你脑筋真好哎！ 大熊头脑真不错耶。 那我们快点去吧。 那我们马上就走，用时光机飞去吧。 就前的是空地的，以前的日本。 打响了。 等等， 怎么了，小叮当啊？你干什么？ 有没有老鼠啊？ 没有啊，不要紧啊。 哎，那么就出发吧。 嗨， 加油！ 好， 我们开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离家出走，耶！ 你们想要去哪里啊？ 我们要去日本还没有出现人类的时代，带我们去吧。 应该查清楚年代之后明确知识。 根据石器和化石的年代分析，在30000年以前好像就已经有人类了哟，对不对？ 那么我们到30001年前吧。 哎，真是单纯的想法呀。 也许更早就有人也说不定哦。 好，那就到30002年吧。 机器故障，请大家抓好，加入飞行器，没有办法再回去了。好像脱离危险了，请赶快决定去的地方吧。 那就30000年的一倍，60000年前的年代好了。 为了保险一点，再增加10000年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好，带我们到70000年前的日本去吧。 了解了解，70000年前的日本。 好棒，一片绿色的，空气真新鲜。 哇，只是属于我们的日本，太棒了。嗯， 好，我们就在这里建立乐园吧。 嗯， 不错。 赞成，赞成。 啊，哈切，你们不觉得冷吗？ 你这么一说，70000年前是第四期后期的更新世，是基鲁姆冰期开始的时代耶，当然会冷了。 什么叫做冰期啊？ 是冰河扩大，整个地球会寒冷的事情哦。 寒冷的乐园，我不要。 嘿，没关系，我会想办法解决的。更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要把这里做成什么样的世界呢？请各位提出希望和构想吧，好不好？ 我要午睡旅馆、漫画图书馆、游乐中心。 我要猪排店。 我要餐馆，当然是不要钱的了哟。 哎呦，大家都没有梦想吗？ 把湖边造成一片花园，白天有彩虹，晚上有极光，这样子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也很棒。 当然会很棒了。 有美人鱼、飞马，很快乐的在游戏。 少女的趣味了。阿福，我们喜欢具有男子气概而且富于冒险的世界比较好，对不对啊？ 是啊，富于野性的才符合吉安嘛。 是吗？ 少女的气味我也没有关系。 满片的花园可以填饱肚子吗？阿福， 填不饱。 美人鱼和飞马在日本是不适合的嘛，对不 对啊？ 不适合。顶多是我就要来。 可是你们以后还是要小心一点，在这个时候的日本有许多危险的动物，除了犀牛以外还有熊、猿、老虎还有鳄鱼呢。 啊，有老虎跟鳄鱼啊。 是啊，那么现在危险生活设备。 你说这石头做的这么轻啊？ 这是石头做的吗？一点都不痛嘛。哎，这个按钮是…… 大熊，我倒没有跟你说明清楚呢，这是连像都会昏过去的电击拐杖。哎，还有这个空气衣服可以调整周围的空气。现在啊，大家都换上这个衣服吧，这样子会比较像。 是。 大家都穿好了没有？ 好了。 好了。 好暖和，真好。哎， 居然很适合哦。 是什么意思啊？ 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住在这里。首先呢，我们要决定房子。 好，从这里开始，这是我的土地了。 嗯，你太狡猾了。 从这里开始是我的土地。 说什么？从这里开始是我这里开始。 哎呦，真是令人泄气的行为！全日本都是空地嘛，要不然我们来原始时代干嘛？就是为了找空地哦。 这不好意思。 哎，凭那个地方怎么样？向东南方，景观不错，日照也良好。 这地方很好哎。 赞成。 首先要在这个地方，在这里啊就不会遭到猛兽的袭击，所以啊在这里挖个大洞生活吧，很像石器时代，那不是很好吗？ 这个岩石要怎么样挖呢？ 哎呀，应付这种事情啊，轻松铲子。有这个挖的话，再硬的岩石啊也会像布丁一样容易的挖哟。 那我来吧。 等一下，交给我了。 哎呦喂了， 我来了。 哎呦，哎呀，不要吵了，等一下嘛，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耶。 用力气的工作交给我就行了嘛。 那么你是吵架大臣啊？不，建设大臣。 交给我办了。 很好。 哎，下一个呢？花园喷射罐，里面的花种子就像瓦斯一样，喷出来就会变成花园喽。 让我来。 没问题，怡静现在就是环境厅长官了。 是。 那么呢？ 快派我做大臣。 还有什么？ 农林大臣喽。 我先走啦。 哎，你小心一点哦。原地餐厅，这里有各种料理种子，把这些种子播种在原地里的话，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喜欢吃的料理。 那就不适合大熊了哟。 为什么？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让花卫给哭死。 好了，我决定了，阿福是农林大臣。 那我呢？ 顶多是打扫大臣吧。 阿福， 大熊比较适合的是……哎，对了，动物遗传因子注射液和骨骼蛋。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如果没有朋友的话，会很寂寞的。所以啊，我们来制作宠物。 宠物。 只要在这个蛋里把注射液的遗传因子打进去就行了呀，大熊，这一点你应该会做。 那我是什么大臣呢？ 宠物大臣怎么样啊？ 宠物大臣，好奇怪哦。 很适合哦。 我知道了。这个河边蛮适合孵蛋的。在这个什么蛋里面把这个注射液打进去就可以了，所以大熊也会呀。真是的，我每次都是这样子的个角色。哎，对了，利用这个，嘿，我要使大家好好的大吃一惊呢。 大熊，连小叮当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哎，我想叫他们替我去买东西的。哎，天气怎么变得这么怪？ 环境厅长官，播种好像很顺利的样子啊。 差不多都播种完了，好像已经开始发芽了。在这个时候，如果下一场雨就好了。 好，交给我来办。遥控雨云，在这个雨水里面啊，还有肥料哦。 好方便哦。 加油吧！农历大臣是不是很顺利呢？哇哦，不愧是阿福哎，很漂亮的拉面员哦。 小叮当，我们又不是兔子，这都是叶菜类耶。 嘿，等一下就知道了嘛，这样就可以了。为了赶上晚饭啊，看我的，遥控太阳。 这个真的是拉面吗？ 拜托你相信我嘛。 嗯，为什么？为什么嘛？ 建设大臣，公事好像很顺利的样子。请问你好了没有啊？ 抱歉呢，大致上已经挖好了，可是厕所跟厨房怎么办？ 那就装这个好了，伸长的管子，把这水管插进地面，管子就可以伸到地底下有水的地方去了。这条管子啊，可以找到天然的瓦斯哦。嘿，这个啊，就是排水管了。 嗯，好了，我会装好的了。 那就拜托你了， 交给我办喽。 现在比较有问题的就是宠物大臣大熊了。 我左边的蛋快孵出来了耶！哇，飞马诞生喽！我把天鹅的救生衣一次打进去了，哇，好可爱呀！哦。其他的蛋也快孵出来了呀！哦，用老鹰跟狮子做的翼狮，这也蛮可爱的耶！哇，用老鹰、鳄鱼跟鹿做的龙，能够做出这么可爱的，真是天才呀！ 大熊， 大糟糕，小鸡都来了！哎，快快快，大家快躲起来，躲起来，太啰嗦了。 大熊，你做了些什么？是狗还是猫呢？ 哦，因为我午睡了。 那么你什么都没做了？拜托，你赶快做好不好啊？生出来之后还要让他们吃这个。哦，宠物食料，让他们多吃一点啊，就会长得很快很快的，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了。 我们差不多就快要吃饭了。 我马上给我过去的。 来呀！多吃一点，多吃一点，会长得很快的哟。 取名为飞马、龙跟翼狮好了。 啊哈，你这个猪排就快要炸好了。 真的是炸猪排啊，从什么地方看啊，都是萝卜 嘛。你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拿那边去。 萝卜是不能拿来电煮的，我最讨厌萝卜，真的不骗你，小叮当。 没有关系的啦。差不多可以吃饭喽， 吃吃萝卜饭喽。 好，马上来。 哇，外面好漂亮哦！ 请里面参观一下吧。 哇，你好厉害啊，吉安！ 吉安，你一个人做的吗？ 那边是厕所，这边是厨房，在这里啊。 哇，真好的房间耶！ 哎，大熊没有来吗？ 是啊。 嗯，真是慢吞吞的家伙耶。迷你家具。 哇，好可爱啊！ 把它搬到房间里去，待会儿再把它变大就可以用啦。 是。 小叮当，我肚子好饿哎，怎么？ 好，饭已经准备好了。 吃吃萝卜，小叮当。 萝卜啊！我要吃炸猪排。嗯， 我想吃面呢。 这样的萝卜要怎么吃嘛，小叮当？ 看起来像是萝卜，其实啊，可以打开的，里面呢，就是刚刚烤熟的馅饼。 哇，里面是牛肉咖喱饭。 猪排耶。 是面，我要吃喽。哇，好香。 这个好好吃哦。 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呀。 不知道大熊在干什么。 没关系的，他闻到香味马上就会来的。你看，他已经来了。 啊，好香啊。 大熊，你吃到了。 我还开始吃了。 那个是， 好好吃啊，这个萝卜。 也可以这样的吃法吗？我都不知道。 那我还要哎。 吉安真行哎，用全身的力量在吃哦。 好好吃啊。 乐园啊。 在这样的大自然里，一切的苦恼都会觉得不太在意了。哇，真好耶！ 真的耶。 我们回去一下好不好嘛，各位？ 是啊，这样比较好。 就是啊，现在的话还不会遭到很严厉的责骂的哦。 这样很好啊，反正我们随时都可以再来。可是我是为了什么要离家出走的呢？我忘了。 真是快乐的一天呢。 明天再来吧。 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呢？ 这是 打扰了， 再见哦。 再见，阿姨。不管什么时候看啊，都很漂亮。 阿福真会说话呀。 啊，我想起来了，天竺鼠，天竺鼠有没有放在笼子里面？ 放在笼子里啊。 那就好了。 好了，明天见。 再见喽。 哎，再见，不要告诉任何人呢。 我知道了。 什么呀？ 是不是野狗发疯了呀？ 离家出走一整天的话，就会闹出事情来了。如果一天只三个小时的话呢？每天离家出走一点点的话，那就不会太明显。 每天离家出走一点点， 这样子叫做离家出走吗？ 不要那么呆板嘛！要紧的是这个秘密绝对不能够告诉任何人。 那当然喽。 有人来喽。 你们在商量什么？我也参加你们好不好啊？ 我们在商量既然唱歌练习的事情，有没有兴趣啊？ 算了，我们走吧。 阿福可真会骗人的， 我是个天才吧？ 阿福真伟大！ 哦，今天马上就翻脸了呀！ 我回来了， 欢迎回家， 大熊。今天要整理院子的杂草哦。 我都已经做好了，妈妈。 那就是整理房间，听到没有？ 马上回去整理。作业做完就可以离家出走了。嗯，快点快点快点！ 我会了，打的对不对都没有关系，我马上就可以做完的。叭叭叭叭！ 大熊，大熊，冰箱里面都空空的，这是怎么搞的？ 哦，我不知道啊，小叮当是不是？ 再怎么说，我们也不可能吃这么多东西啊。 说的也是啊。究竟是谁做的好事呢？ 也许小偷进来偷走了吧，是不是？ 怎么可能呢？门又没有打开，而且只偷吃的东西，会是小偷吗？这， 也许是肚子很饿的小偷，也说不定。 不管怎么样，你去替我买东西回来吧。 没办法，我们赶快去吧。 大熊， 大熊， 你们在外面没有碰到大熊啊？我刚刚才叫他去买东西的，怎么会没碰到呢？ 那让我们上去等他好不好？ 你打扰了。 买东西应该赶快呀，真是的。 那家伙常常慢吞吞的了。真是。 有人在吗？ 是不是老鼠啊？更要紧的是，利用等待时间，我们先换衣服好了。 赞成，时间可贵。穿 穿这件比较简单。何姐，好像还是有人在里面的样子耶。 真的？我来看看。谁啊？谁在柜子里头啊？哎呦，我东西啊，不要吓人好不好？好像没见过哎，是大雄的亲戚吗？是外国人的阿福啊，你下来，不要站在桌子上面了，下来。喂喂喂，我疼哦，你这家伙。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这是谁啊？ 谁啊？你自己说要守秘密的，又让这个家伙参加，你 我不认识这个小孩子啊！ 你们在上面吵什么啊，大雄？ 哎呀，快点，快点，快走啊！ 大雄，嗯。 哪里来的家伙？ 我不知道吧。 那为什么穿这种衣服，还带着长毛啊？啊！ 哎呀，痛哥， 这可是真正的石头长毛哎！ 啊，这个孩子是不是真正的原始人呢？ 真正的原始人为什么在20世纪的东京呢？ 是啊，好奇怪啊，或是大雄带来的，是不是？ 我说过不是了吗？ 也许是那个。 你说哪个？ 我们头一次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碰上了时空乱流了吗？那个是时空乱流里发生的陷阱啊，有人啊就被吸进去了。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人才会掉到我们的世界。 那被吸进去会变得怎么样呢？ 从现在住的世界消失掉啊。 人会消失啊？ 我没有听说过。 在日本也有神秘的失踪事件啊，在世界各地也有这种传说哟。1937年，中国的张家口，据说好像有3000名的部队，就在一下子的时间之内，就全部都消失不见了呢。 那这些人以后变得怎么样呢？ 永远都在亚空间里漂泊啊。运气好的人，或许有机会可以从洞口里出来。 那这个孩子是从很早以前的世界来到这里的了？ 我想可能是这个样子哦。 真令人失望。 为什么呢？ 你还问为什么啊？因为在7万年前，日本就已经有人住了呀。 不，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这个孩子是从哪个时代来的？我要查一查看看。一静，请你照料这个孩子好不好？为了慎重起见，你们3个人在这附近查一查，有没有人住在这附近？ 我们有2个人就够了啦。 就是，要迷路的话就吃不消了哟。 你说谁的事情啊？ 大雄，你不必找了了。 他们怎么说这种话呢？ 大雄，那你跟我来好了。哦。 时光飞行机出口就知道这件事情吗？ 是啊，那位少年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来的？时空计算器，把这个观测球放在这个里面，让它在时空流里飘，查时间的波动，就是这个样子。哎，看到了，我们就沿着这个波动吧。 知道了没有呢？什么时候？哪里？知道没有？知不知道嘛？ 哎呦，你真是啰嗦哎！更要紧的是，宠物怎么样啦？宠物大臣。 啊，对了。这啊，就是这里，这里，这里。大家跑哪里去了呢？喂，飞马，龙，医师，快出来，是我来了，飞马。你是飞马，飞马，你咋这么大胆啊了？哎，那龙跟医师在哪里呢？医师，龙，哇，你们都长这么大了，你们都还记得我啊？ 是鹤哎，银板城的鹤耶， 好厉害哦！ 这些在20世纪的时候几乎都不见了耶， 就是好可惜哦。 还是没有人住啊。 那个少年是从哪里来的？ 起来的。 加油！做什么？来啊！ 观测时间波动的结果，这位孩子是从北纬31度7分，东经118度2分，那个地方没有想到就是现代的中国奉县一带耶。 他是从中国来的， 果然不是从日本来的。 翻译果冻加味增， 好吃啊。 好了，现在请你把你的身世说给我们听吧。 我说的话你们听得懂吗？ 懂啊 懂啊。 我的名字叫克克鲁，光亮族利南的儿子，抓了鱼回到村落的时候突然被吸进天宫里了。 他现在说的就是时空乱流的事情。 村里的人全都吸进去了吗？ 不是，我到河里去抓鱼，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好像遭到黑暗族的袭击。 黑暗族 他很早就想袭击我们，每次觉得危险的时候我们就整村迁移，可是他们很敏锐，不管我们迁到哪里他们都有办法跟来。其他的村落也可能遭到袭击吧。 遇到袭击的人会怎么样呢？克克鲁， 我不知道，可能会被带到北方，以后的事我就不清楚了。 那为什么不跟他们斗呢？大家合作把那个乌黑族， 吉安是黑暗族。 哦，那就把黑暗族打倒嘛。这 不可能打赢他们的，他们有很厉害的朋友，可以自由操纵台风跟雷公。据我所知，那是不死身的精灵丽卡松比。 丽卡松比， 那是什么？ 是不是怪我？ 讨厌！ 怎么可能？ 原来是这样的，就是像咒术师的咯。 咒术师？ 那什么啊？ 很早以前的人认为，凡是世界上的东西都有精灵，如果让精灵生气的话，就会发生大地震、火烧山、大洪水、传染病这些事情。在这时，有人用符咒安慰精灵，这样的人都被称为咒术师。在原始的社会里，大家都很怕这种人的。 什么？原来是迷信嘛！ 放心好了，科科鲁啊，那种骗子不用怕他的了。 就是啊，我们有 不是骗子，没有人可以打赢丽卡松比的，打不赢他的。 那么不想报复了是不是？啊？ 不想拯救父母跟村人了吗？ 当然，我当然想去救他们。 既然这样，就交给我来办好了。 我们可是最喜欢惊险刺激的冒险少年喽。 就是啊，我们去拯救被抓走的光亮族去吧。 好，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我们就出发到中国大陆去拯救你的父亲和母亲。走。 什么？原来你还没有睡啊？嗯，快点去睡觉了比较好。 丽卡松比会来也说不定。 哎呀，放心，不可能的了。中国大陆到这边要很远很远呢。来，你到我的房间来一起睡好了。 不要，我睡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我要，我要去睡觉了。松饼吗？ 科克鲁，难道你还不能相信我们吗？ 不是，你们都是好人，所以我就更加。对方是凶猛的黑暗族跟精灵王，你们不可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你们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科克鲁，你把这个戴在头上吧。 那是什么啊？ 不要紧了，你就戴在头上好了啦。 像这样吗？ 把按钮按下去。吓一跳吧，是我命令风的精灵把你吹上去的哦，科克鲁，你知不知道？ 对，这位是很伟大的咒术师，名字叫做小丁松比，对不对呀？吉安，你说话。 对，小丁松比先生，他要帮你的忙哎。 哦，拜托你。 好吧，既然这么决定，那就马上。 出发喽！ 吃过早饭以后了。 对了，大熊他不知道怎么搞的，还没有。 向正方出发喽！哇！ 大熊，你装模作样哦。 没有办法，因为这些宠物都是大熊做的，所以这样啊。 中国的奉线共有2000公里，找星月的速度在傍晚的时候就可以到达了。 哎，小叮当，不要紧吗？啊？ 什么事啊？ 日本跟中国之间不是有海吗？如果飞马他们在中途疲倦的时候怎么办？ 不用担心，为了慎重起见，出发之前我已经拍了卫星照片了。你看一看。 哎，哟，这是日本吗？跟中国连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啊？ 现在是冰河时代，海水冰冻，水量减少啊，所以海面降低，海底露出来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发生危险了。 那这样子，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下去休息了。 现在你放心了吧？ 当然了，加速吧，飞马。 真好哎！ 哇，一望千里，连一根草木都没有，是以前的海底耶。 那么现在跟大陆之间全都是陆地咯？ 当然啦，而且也没有国境，日本和中国啊是同一个大陆。科克鲁的村落啊是从这里一直去的地方。 那我要吃喽，是汉堡跟炸薯条哎。 小叮当啊，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是可乐啊。 很好吃的样子哦。我竟然一口就吃光了。 哎，好吃。 没关系，尽量吃，我带了很多很多来哦。 我可以吃掉10个。 好厉害。 看看我味道怎么样啊？ 我没有吃过这种东西，很好吃呀。可是 什么？ 昨天吃的果冻比较好吃哦。 翻译果冻加味增啊，科克鲁比较喜欢朴素的味道。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啊？ 我们日本人的祖先在冰河时代从大陆经过这个地方到日本去的。 没有错啊。这以外啊，还有从西伯利亚、韩国、南洋等地迁来的，花了好几万年的时间哦。 那这么说的话，科克鲁是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 请你不要这么说，什么祖父啊？ 好了，我们现在一口气飞到中国去吧。 听说以前的祖先的话，我们大家都是亲戚耶，是不是啊，大熊？ 啊，那这么说，我跟爱迪生也算亲戚了，对不对？ 才不可能呢、啊。 黑了，应该快要到了才对。科克鲁，如果你看到你熟悉的地方，你就…… 就是那里，就是我抓鱼的河川。 各位，我们要降落了。 大家都被带走了，被带到北方的国家。 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露营和黑暗族的游戏，等到天亮之后我们就开始了。 今天晚上啊，就好好的睡一觉。 明天又开始就要很忙碌喽。 谢谢大家。 因为是大熊的祖父啊。 寻人拐杖。方向是北北西。 好，走吧。 北北西。 哎，等一下，从这里开始用竹蜻蜓比较方便哦。 为什么？ 飞马他们太显眼了，万一被黑暗族发现他们，黑暗族的人就会躲起来，我们就找不到了。 说的也是，那你们在这边等着吧，我马上就回来。 一进科克鲁，拜托你们喽。 是，马上就会习惯的。 你们大家都很乖，乖乖在这等着。 我们出来喽。 哎，你们不可以跟来啊！哎，回去，回去，不要跟来嘛。 他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了呢？啊？ 遭到袭击是四天前，用走路走四天，应该不会太远才对。好像越过这一座山了。大家注意看山和树的隐秘地方。 好。 长矛，好像在这里狩猎，是猎户的动物哎。 小叮当，你们看，烧过火的痕迹。 他们在这里露过营哦。 那我们的方向就没走错了，对不对？ 他们还是往北北西走哎。 那我们快赶路哦。 哦。这些森林都好浓密哦。看不见就不好了，我们飞低一点吧。大家不要失散喽。不要撞到树木，要小心一点哦。哎呀， 好讨厌， 讨厌。 第二天的痕迹， 晚上了， 我们终于接近了耶。 拜托，让我们休息一下吧。 长老， 有一定了。 火令有什么指示没有啊？ 抵抗的家伙，不能走路的家伙都杀掉，要赶路，路途还很远呢。 干掉！ 要干掉的话，你先干掉我好了。 谁啊？ 我是精灵大王，我是小丁松饼大人。 人，我命令你们立刻把抓来的人全部放走，不然的话，我就唆使雷公精灵把你们全部烤熟，听见了没有？快去吧，照我的话做。呀！ 哇哦！黑暗族的慌张的逃跑了耶！ 太了不起了！ 你这个样子真华丽耶！ 是吗？我喜欢这个样子耶！哇！这是什么？ 这里面有人吗？ 这么小的里面啊！ 哇，你是哪位啊？ 果然有人在。 令人嫌弃的家伙！ 粘土娃娃会说话呀！ 我不是粘土娃娃，我是利卡松比大人的使者土里。 利卡松比的使者？哇哦，那是冲击波！ 不知好歹的泥娃娃， 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力量吗？ 快点躲在岩石后面去！ 小叮当，快想办法呀！小叮当， 那个在哪里呢？ 赶快呀！ 有了！来吧，泥娃娃怪物，看我的！ 好胆量，狐狸怪物！ 我不是狐狸，反光披肩，成功了！ 啊，好可怕呀！ 可是为什么这个泥怪会这样呢？会说话还会动，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耶！不要这样嘛！ 不要紧了，您就装成咒术师嘛。 把这些人全都带到日本去，觉得怎么样啊，小叮当？ 这样子好哎，这样子比较安全呢。 各位，到我们的国家去好不好？到那里，利卡松比就没有办法去了。在那里的话，你们就会很安全的。出入门！ 出入门！ 小叮当啊，要回日本以前呢，应该先去带飞马他们才行哦。 对呀，我们应该先到奉县去。现在先去你们的村落，走吧。 请各位快一点哦。 快点啊！ 小叮当啊。 干嘛？ 请小丁松比大人鼎力帮助。 不敢当，不敢当啦！ 飞马，一师龙， 飞马 要回日本喽！ 快点出来哦，快哦，快哦！ 我就把你们留在这里喽。 飞马，飞马， 龙，飞马， 找到没有？ 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呀？ 哎，真啰嗦，不要叫错了。飞马， 医师， 飞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哎，啊，飞马，飞马，什么？原来是水鸟。 到什么地方去了吧？ 也许是跟在我们后面吧。 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把它留下来，所以迷路了。他们的食物也吃光了。 不用担心，他们三只很坚强的，放心。 就是啊，也许很快乐的过活着呢。 那我们回去日本吧，啊？ 不要！没有找到以前，我绝对不离开。 你的意思我懂，可是。我们有义务把光亮族带到安全的日本呢，我们不能一直留在这里。这里就是我们的乐园。 哦，很和平的风景啊。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住下去吗？ 请吧，还没有人在这里住呢，欢迎你们。 这里真好啊，我们马上就在这个地方建设我们的村落吧。 好。 海のそばでは寄せ来る涙、思い出話を遠い沖から。 阿福，好好扛吧你。 呀，好重哦。 大熊突然容易吗？ 好重吗？ 没有啊， 他们也许会回来的。 哦， 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饲养过小野狼，它叫做罗，很听话，而且也很可爱。有一次，全村的人到南方去旅行，因为附近已经没有野兽可以狩猎，所以我把罗也带去了。日出日落，又上又下，是很长久的旅行哦。有一天，我们发现了鹿群，于是全村人就出动追赶，然后断崖下，好热闹哦。罗，我突然发现罗不见了。罗，罗，他到底是被鹿踢伤，还是掉下断崖呢？我们回到村落之后，大概一个月以后，他就回来了。 太好了，大熊哥能够恢复精神了。 天地的精灵们，请赐给我新村落平安吧！ 请赐给我们新村落平安吧！ 请赐给新民众幸福吧！ 赐给新民众幸福吧！开始吃饭了。 哇，好丰盛啊！哇，好不得了哎， 真是口牛啊。 这是焖烤的野牛，是地方最新的猎物了。 我要吃，好吃。 来，我要吃啦！姨，这个你也吃吗？ 我有一点。 来，这里有水果。 好好吃的样子，太好了。 这里好像是食物很丰富的地方啊！ 你们能够喜欢我，好高兴啊！ 歌手差不多该你出场喽，歌手出场喽！ 好，我要唱了啊！各位打拍子吧。 哆啦总比萨玛尼米奇比 卡雷。 那好啊，我来这唱一首好了。 你今晚不要唱啊，拜托。 我是顽皮孩子，我有张口 音 是。 不要唱了， 会得好我们的。 哎呀，不要再唱了。自动烟火来。 见过这种东西， 不愧是小弟聪明大人。 好累哦。 没有电视看啊。 怎么一说漫画也没有看啊？ 应该做作业才对。 妈妈是不是在生气呢？ 哎，要不要回去一次呢？ 哎，就这么办吧。 反正要来什么时候都可以来的，不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黑马他们回来的话，请把这个拿给他们吃好吗？ 小弟松鼻大人要回去，我们觉得好担心啊。 假如丽卡松比来的话， 没有问题的啦，我可以给你们保证。再见啦！ 再见！ 再见！ 请多保重啊！ 再 见！ 怎么搞的？现在要建设皇宫已经缺乏很多的工人，好不容易才抓到的奴隶被抢回去，该死的家伙，气死我了！ 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啊，蒂卡松比大人，因为对方有了强力的朋友，我们敌不过他，他叫做精灵大王小丁松比呀。 精灵大王小丁松比。 他具有很奇怪的力量，而且看起来又像狐狸一样啊！ 住口！ 地上谁能赢我？追到大地尽头，我要追到他，然后把他撕成八片呢、啊。 大熊啊，你要说几次才会知道？每次都在打瞌睡。还有季恩、阿福，你们三个人都到走廊罚站去，去呀、啊！ 是， 是， 是。 大家都在发七万年的时差呆， 一点都恢复不过来哎。 真的耶，要回到这里的世界也还真不容易呢。 可是不要紧吗？ 什么意思？ 利卡松比的事情啊。 不要紧了，只不过是原始人的咒术师，没什么了不起的嘛。而且又不是有竹蜻蜓跟猪入门。 你说的也是啊。 明天再去看看就行了。嗯， 再见喽。 再见。 就是这个， 这个是土林的手啊！ 因为我不放心，就把它带回来了。你看看这个， 吓我一大跳！你怎么那么粗鲁嘛？ 你看看四散的碎片吧。这是用记忆性陶器制成的耶！利卡松比好像不是普通的咒术师而已哦，他恐怕是 那。光亮族他们不要紧吗？快点去通知他们。 他糟了， 迟了一步。 我们去找他。他们消失掉了， 是不是利卡松米啊？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 我也认为怎么可能呢？可是 从中国到这里，他们要怎么来啊？ 你们果然都来了啊！我就是精灵王利卡松米。 利卡松米， 新的奴隶我要带走了。如果认为不甘愿，你们就来找我好了。 可是你们要有觉悟。不能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了。你这个大混蛋，消失掉了。 那是幻影哎。好，我们就去找利卡松比。 法屋吗？ 是宫哎，金恩。 是这个宫吗？ 这里不是昨天来过的地方吗？ 黑暗宫在哪里啊？ 究竟在哪里呢？可是我们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才行啊！所以我要，先用寻人拐杖来决定方向，然后再用竹蜻蜓前进。 哎，我们不是经常都是这么样做的吗？ 很远很远了，应该差不多要到了。 啊，风小叮当，哎呀， 火山电池的电力不够了。好大的冰河哦！ 不觉得冷吗？ 这个空气调节衣服是不是没有效了？ 那也没有办法呀，你们看看这个。-50°C哎，如果把衣服脱掉，马上就会变成冰棍的。 从刚才你们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啥？ 真的呀！哇，危险啊！快逃啊！啊，冰管开始流了，快离开这里啊！ 快把竹蜻蜓拿出来嘛！ 哎，等一下，寻人拐杖。 又是拐杖。 好像在那一座山那边的样子，电车游戏场所。 在这个时候要玩电车游戏， 好了，不要啰嗦了，快点上车就是了。 哦，赶快上车啊！ 这种电车游戏可以利用我们现代的知识，速度啊可以高达300公里呢。 啊，300公里呀！ 大家都上来了没有啊？我们要出发了，走喽！哎，不要说奢侈的话嘛。 加油！ 好吧，就在这个洞窟休息一下好了，哎，累死我了。 阿福，不要紧的，阿福，阿福， 真是吃不消啊。 可是大雄还真有办法，居然撑过来了。 真的吗？ 大雄好伟大哟。 大雄，大雄不见了。 大雄， 大雄， 大雄。 我去找他去。 先不行了，连你都会有麻烦的，不能去。 你不找的话，不是会死掉了吗？ 那就会死掉啊！ 是小叮当的责任了。 我知道了。急救瓶子，在这瓶子里有药和营养剂，他会找出大熊，而治好之后呢，就把他带回来的，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放在他的身上就好了。 他要怎么去找大熊呢？ 让他记忆大熊的味道就可以了。你们谁有呢？ 有大熊味道的东西啊？ 我糟了，我没有啊！ 我再也忍不住了啦！ 哎，对了，我有个好东西，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不是，哎，有了，零分考卷，让他闻一闻这个就可以。好了，去吧。只好等待。 好冷啊，里面比较暖和。暖和多了。小叮当。 啊，怎么了，吉安？ 这个阶梯是什么东西啊？ 也许这个地方就是…… 果然没错耶。 丽卡，果然来了。叫做精灵大王、小丁松比这些笨蛋家伙，很好啊，我要把他们撕成八片啦！哈哈哈， 哈哈哈！小丁大的工具还真是的，都有缺陷吧。小叮当，一静，吉安，阿福，我不行了，好冷啊！ 上次留下来的拉面，他应该把它喝完才对。 大熊， 妈妈， 怎么啦？大熊在这里，你怎么了？ 好可惜，妈， 你在说什么？你不是每次留下来的吗？ 妈，我要喝。 大熊啊，黄暖和。 什么？原来爸爸也来了。 是啊，因为今天公司放假，想跟你一起烤火炉啊，暖暖壶。 什么？这个火炉一点都不热嘛。 你说什么？我好不容易才带来。 啊，爸爸，没关系，爸爸不要拿走，爸爸，妈妈，哎呀，帮我想办法啦，妈，爸爸。 那么大熊，你说很想睡觉是不是真的？ 是，我想睡觉。 那么就先判死刑。 啊，我不想死。小叮当，快帮我想办法。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小叮当，我是你的律师。裁判长，我现在去叫证人。小叮当，你要老实的回答我的话，听见了没有？是，被告大熊会经常打瞌睡吗？是的。每次做作业的时候一定会打瞌睡，有时候就是连鼾声都会发出来的。 啊，是我不会了，不会，我不睡了啦，小叮当救我。 下一位证人，在学校里的情况怎么样？ 是的，有时候从第一节课就开始睡觉，严重的时候整天在学校睡觉啊，真没办法。 老师，你说的太过分了。 好了，律师，你现在有话要说吗？ 律师，请你替我想想办法。 对你的打瞌睡，我已经没有辩护的余地了。判决，被告大熊因打瞌睡被判死刑。 啊，我不再打瞌睡了啦，我不打瞌睡。 等一下， 一切救救我，一切救我。 来，吃拉面的汤。 好的，这。谢谢你，得救了。 已经没关系了，把汤喝完了呀，你看。 什么？原来是幻影啊！嘿嘿，我好像没有死的样子。 如果发现这个的话，就把小盒子打开，把里面的钮按下去。那可恶啊！ 但是有个好东西哦，超级时钟。我们以外所有人的时间都会停下来，这样比较好行动。 可可鲁，我来救你了。可可鲁，不行啊。 要救这么多人，应该先做好逃离的途径才对。我想想哦，如意圆圈，我去看地上的情形，马上来救你们。 你们在这里等我。好奇怪哦，应该马上就可以通过的才对呀，是不是发生什么故障了呢？哎，出来的地方好奇怪哦，是不是工具的情况不对劲了呢？究竟这是什么机械啊？怎么可能呢？我已经把时间停止了。你谁？ 欢迎光临，小丁送礼。你停止的时间我已经把它解除了。 解除了？ 这里应该任何人都不可以进来的。对你的勇气表示敬意，特别让你进来啊。 我知道了，你是时间犯罪者，从外来世界来的。你是未来人，对不对？你一定是。 你能看出来了不起啊。我以这里做基地要把世界地球的历史拿到手。以原始人做对象的话，就跟扭断婴儿的手一样容易呀。 时间巡逻队是不会放过你的。 所以才会在地底建设基地。不久之后亚空间破坏装置完成的话，就不能接近这个地方。而且我就永远永远成为世界的帝王了。 我绝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讨厌的机器人啊。 小丁呢？ 小丁呢？ 是这家伙的同伙吗？ 全部抓来了。 小丁刚振作一点。 做梦啊！哇，好像不是做梦吧？ 别就这样子， 小叮当，一季，季恩，拉福，找出他们呢？啊，那是我的考卷，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怎么会这样呢，妈妈？ 剑虎！啊！ 小叮当，一击！加油！ 什么人？家伙，看你们还能出去！ 啊！ 糟了！ 你们已经跑不掉了，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瞬间粘着枪，你这个家伙用这个比较合适。 啊！就是他妈总裁不能，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 行 其妙的法术啊！ 那边，快点！ 这样就永远埋在地底下了。 不行啊，完全被封闭在里面了。 小叮当，如意图 刚才用完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什么呢？ 这个，大家应该好好整理嘛。 这样地球就是我的啦。 什么都已经没有了，现在只好等待小精灵来救我们。 假如他没有感觉到呢？ 那我们就完了。 那我们就要永远在地底生活了吗？啊！ 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死掉，妈妈。 抱歉啊，因为我邀请你们才会这样子的。啊！ 把这小盒子打开，按一下钮吧。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这里是后期更新室第四兵器调查员，假装成长毛象正在私下调查中，终于发现丽卡松比的秘密基地。拜托支援。 是。 向丽卡松比基地时光巡逻队员前进。 哔哔叫的好丑哦！ 啊！哎，得救了耶！是时光巡逻队耶！啊！还不安呢，各位。 刚才紧急通知我们的是你吗？ 啊，你说我？那个小盒子的按钮， 我没有感觉到哎。 太好了，托你们的福查出了丽卡松比的秘密基地，谢谢。 对了，丽卡松比他在哪里？ 这你不用担心啊。丽卡松比，以破坏亚空间罪名逮捕你。 那完了。 光亮族也平安地收容他们了，不久之后就要消灭这个基地，请赶快搭乘巡逻舰吧！啊， 好。 能容纳下这么多人吗？ 可以了，快点了。 太挤了，不是吗？ 哎呀，没办法，怕什么嘛？ 这个地方吗？ 丽卡松比他不会再来了，请你们重建村落吧。 克鲁鲁，也许是我的祖先，说不定啊。 不，也许是我的。 既然的祖先也许是黑暗族，也说不一定哦。 你什么意思你？ 你看就是这样吗？ 再见了，克鲁鲁，请多保重。 你也保重哦，大熊。嗯。 好啦，大家回家吧。 大熊啊，非常的抱歉，那些动物呢，应该交给我们来保管。 啊，为什么？小叮当，想办法啊！ 大熊，在二十世纪那里，飞马他们是无法活下去。 我们会养在未来的原野里面，你放心好了啊。 飞马，你是龙。 大熊，你随时都可以回来看他们呢。 我一定会来看你们的。 何を急いで生きてきたのか 만시도가소라시타데나래루크모야무카시바나시오つぶやきながら過ぎてゆく日が照っていた一億年前も今日と同じような